快乐，我从来不曾觉得。是缘分，是错误，想也想不透。说是光从来不曾觉得，是缘分，是错误，想也想不透。说是关怀，又万般感慨；说是情爱，又多。为爱而过，为爱而活，人归何处？情归何处？

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 就